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好，回來最後一節了，回來。 哎，是喎，回來都不知道。咁今晚呢就阿 Anthony 嚟呢就嘩收視率節節上升喎，真係。係咪 多謝曬，多謝曬。 廢土唔係稀土。稀土不存在嘅話呢竟然我哋都上到4000。 咁大家記得。 如果加埋阿土嘅 hater 嘅話呢就應該有5000幾喎，應該係 咪。唔係，但係即係呢集完咗之後呢仲有大家仲有少少時間去埋呢個無神論。 邊度睇到啊？花生台。 花生台 YouTube。 就係 Anthony 同阿長毛。 仲有嘅。即係大家即係如果你話係都唔夠喉嘅仲未瞓覺嘅可以聽埋嘅。 仲有啊 ,Anthony 呢就喺呢個嘅 RFA 啊。仲有節目嘅。 咩講啊教授即係阿鄭宇錫教授。 鄭宇錫教授 係石破天驚。 石破天驚。 係啦。 咁呢就係。 每個禮拜日。 自由亞洲頻道。 自由亞洲電台。 自由亞洲電台。 自由亞洲電台好犀利㗎佢最近即係邊個係發掘到呢發現到習近平呢痛腳嗰單嘢就係佢刮出嚟㗎其實。 你唔係你刮出嚟 㗎。梗唔係啦我知邊個刮出嚟。 你唔認嘅 但我唔會講邊個。 通常都係咁啊我朋友咁啊睇性病咁樣。 唔係但你估佢係即係啲乜嘢問題多有幾個可能性啦痛風啦有呢一個生痔瘡啦甚至乎即係嗱佢咁樣行路 行到牙牙啦 有似瀨屎㗎其實係 識咁係話佢老 咁有一個 仲有啲咩 小腸氣 係咪 即係嗰個小腸氣 你有冇睇過先嗰條片 我有 你覺得咩可能性大啲呢 我覺得就 痛風大啲係咪 可能是綜合幾樣 全部以上皆止 好大喎 以上皆止可能是自身發作加小腸氣再加痛風 都幾痛風 因為咁樣而瀨咗屎 因為之後同麥克龍握手嘛 嘩握手添嘛仲要問一問啲麥克龍仲要個手 所以我好留意麥克龍呢佢樣佢樣有冇異樣如果有異樣就應該係瀨咗屎嘅 即係個鼻有冇喐喐下錯下錯下咁樣 咁但係佢今次呢佢出去歐洲呢佢有好大陣仗又話好似話連床褥都帶埋去㗎嘛咁即係其實佢等於好似係阿金正恩咁樣金正恩佢每次出去呢佢都帶晒自己絲火人杯呀嗰啲嘢全部都帶晒自己去 佢上次去白金漢宮去英國佢都係要換嗰啲櫃呀 要入個紅色嘅全部嘅 紅色嘛 好大支嘢 咁咪先爆出嚟咁嘛英國 係呀 唔係大支嘢我諗係佢驚床褥裏面暗藏呢個杯毒呀佢吉死佢呀嗰啲咁嘅嘢我 唔會咁掛 佢水都帶埋 喂大佬佢想整死共產黨嘅解放軍即係領軍官級嘅人死咗幾多喂大佬最近又叫咩防風輝啊嗰啲係咪之前 防風輝其實本身係 佢一手提筆㗎由佢去喐個白熊㗎嘛幾得人驚 所以其實佢個人係幾蝦出所以你見到佢而家呢佢係冇一個忠臣喺身邊㗎嗱佢而家最忠臣嗰個呢似乎就係劉學啦但你就算佢用劉學都好啦即係佢都唔會俾大衛佢嘅佢每一個人佢都會有啲 check 㗎即係喺啲 check 佢即係你等於喂你譬如黃岐山咁樣黃岐山都俾佢穿小鞋㗎係咪 梗係啦因為佢一個夾一個一個制衡 一個夾一個佢全部係計得好精 即係等於我成日都話689之所以死而不僵 就係夾林鄭攞嚟 攞嚟夾林鄭㗎嘛仲要不斷又傳啲假消息又好真真假假咁又話佢準備參選又話成嘅話又話佢隨時準備7771唔撈落台就佢頂上啦咁樣頂唔順嗰陣時咁你777咪唔敢同大陸曬冷囉好多嘢。 即係你見到所以佢盤棋點樣捉嘅呢佢點樣捉都好佢 做得好。 佢好識佢係落嗰啲天敵啦佢啲每個唔同嘅天敵呢佢個個係雙身雙黑喺旁邊呢其實全部係夾住曬嘅。 嗱你記住喎中國嘅文水呢你唔好以為讀書多嘅人識呢啲嘢喎調返轉喎。傳統讀書人係出唔到呢種人㗎喎。 農民 先生。係農民性格佢係下方你記住喎。佢係老三屆即係話六七六八嗰三年呢是高中生呢啲老三屆呢是讀書相當少佢入清華1975年都是靠習仲勳嘅關係破格咁樣收佢。 嘩呢啲梁家老人家河大學問嚟㗎喎呢啲 所以呢啲人呢呢啲老三屆叻在咩呢就係冇有術 有權 有術就係冇學問， 有係啦，即係話佢 冇學問， 佢唔需要有知識學問。喺中國共產黨嘅政治遊戲裏面咧，有學問嘅人死得好慘，因為有啲嘢你做唔出噶嘛，你做人有底線噶嘛。冇學問、無學而有術、不學而有術嘅人係最叻嘅。 嗯， 就係咩咧？毛澤東係喺中國嘅古典小説啊、《三國演義》裏面啦，去吸嗰啲嘅權術嘅精華。 同埋佢好鍾意睇明朝史㗎嘛，即係 毛都係 啊，佢好鍾意睇明皇帝㗎嘛，其實係 老毛咪就係叫嗰陣時吳含， 嗯， 三家村咪俾佢整到死去活來啊，明史專家，點解松毛松翼呢？就係佢知道老毛鍾意睇㗎嘛， 嗯， 係咪，所以咪叫佢寫嗰啲咩嘅海瑞罷官啊嗰啲咁嘅嘢囉，係咪明史裏面嘅清官㗎嘛，海瑞，所以呢個呢就我覺得不學而有術係好緊要嘅，其實喺中共嘅政治裏面，但係呢調返轉喺香港嚟講呢，真正不學而有術嘅反而係商界。你見到嗰啲商界嘅人呢，冇乜學識㗎，其實個個都。 嗯、 但係呢即係嗰種你話狼嘅性格呢，大陸嗰啲狼嘅性格其實係遺傳自即係香港呢邊嘅資本家去八十年代一路上去呢。 會唔會係其實改革開放嘅時候呢，佢哋食過嗰啲即係嗰啲港商呢，俾啲面色佢睇慣。所以有一種報復心態 呢。你見到而家最近有個新聞、今日地產建設商會梁志堅就開咗記者會。 係。 開完例會之後佢就好擔心。佢因為呢而家佢嘅會員裏面賣樓呢、就竟然係用主流啊，講緊賣中小型價格，即係五六百萬嘅樓宇呢，係用呢個招標方式。佢就話會擔心惹嚟政府嘅進一步規管。跟住我就查一查， 會出聲同埋做嘢。 查一查原來咧，邊啲人用招標方式嚟賣？招標我哋以前係諗緊咩啊？特色單位啦，豪宅啦， 即係攞嚟炒賣嗰啲啦， 成億嘢嗰啲係啦，或者係天地高啊嗰啲，或者係兩層嘅特價，即係複式嘅特別單位，同埋咩咧？就係嗰啲貨尾啊，賣剩借，即係都費事仲整個售樓處喺度賣啦。但係而家竟然係咩咧？新樓係用招標方式賣。 嗰啲上車盤啊， 係五百萬嘅上車盤用招標方式賣喎，呢個真係荒誕到不得了，我覺得係冇價單嘅。 嗯， 2013年已經講咗話，所有新樓一手盤要有價單。 嗯， 政府保留翻當時呢個招標，係因為俾發展商有個彈性去賣豪宅。 嗰陣時銷監局係咁樣解釋嘅，其實都係 係俾賣豪宅㗎，俾個彈性係， 即 係 佢嗰陣 攞嚟 本身點解要搞一個一手樓住宅樓住宅物業銷售條例先？即係2013年。就其實是因為其實呢啲發展商啦，其實就是喂佢哋自己本身攣住嗰啲盤，係嘛，擠牙膏咁樣擠，之餘佢仲要咧，即係其實係佢其實係問一盤嚟到嗰個售價啊嘛，嗰個樓價啊嘛，係嘛，正正就係因為要打擊啊佢哋啊嗰種即係嗰個操控性啊，嗰個樓價操控性， 所以先至有單價價單要用實用統一用實用面積嚟去做樓盤宣傳啊嘛。好啦，而家竟然係賣新樓三成，三成嘅樓係用招標方式賣，而招標方式裏面係完全冇透明度的， 冇噶，你估咯？ 究竟嗰個人有冇貪污都成問題啊？你明唔明啊？點解我賣俾你唔賣俾佢？我點知佢嗰個價其實未必係高過我？ 佢招標佢唔係招俾一個 retail 咁樣去賣喎，佢係招俾一個 end buyer 喎， 個個 end buyer 自己 bid 啊嘛， 用家嚟喎， 係啊，用家嚟嘅，跟住好啦。嗰啲地產代理咧，仲有中間會唔會同發展商打龍通咧？喂，大佬，即係我成日都話，跟住你睇一睇，原來係萬科啊、億經啊， 大陸公司 都唔係我哋傳統香港地產商賣開樓嗰啲嚟嘅。好啦，跟住到而家香港地產商都要跟住呢個方式去賣。所以你話啦，你點夠佢哋玩咧？佢哋落到嚟，佢嗰個規矩啊，你銷監局敢唔敢出聲啊？到而家都未出聲喎。 新聞最離譜就係 咧，但到而家咁咯。 有一間叫雲匯，原來抵死到佢十個人，即係嗰個 bid 價相同咧，佢哋監察喺間房度猜包剪揼，決定邊個頭啊？ 係嘛？ 佢跟住真就話：，嗰個經紀話唔奇啊！以前直頭試過咩抽卡又有乒乓波都得 喎。佢乒乓波 係咯。那個經理話：， 首先佢就要做到一個氣氛，有一個 大家都爭住要， 爭住要。呢個就係等於嗰個飢餓銷售策略啊嘛。 係， 係啊， 唔買就冇啦。 係啦，唔買 好似好難搶咁樣。 即係佢要做到個氣氛就係喂。首先你而家嗰個供應好緊張先啦，你今日唔知聽日有冇得賣係咪，你會上車嘅可能係最後一次機會㗎啦。 同埋咩呢，佢就係令到呢嗰個透明度完全消失啦。價單就好清楚嘅，咩座數向邊度， 幾錢， 咩間隔嗰啲幾多錢。 我哋實咁樣可以做，每譬如我哋三個咁樣買層樓，可以搵10個人，你搵個 friend 過嚟去投我佢又得，咁十個即 佢做嘅即係跡象好假， 同埋我點知你係咪博士啊？ 咁你佢標唔係咯？你標高啲又得， 即係你圍標 回翻咁 咯，圍標係咯， 我哋圍咯，十個人去係嘛？ 即係揾翻會嚟圍標。你知而家 係啊，你夾埋地產代理已經得。 唔係好多 agent 而家係冇嘢撈噶嘛？唔 係做 agent 過 去街嗰度咧，喺度 攬翻嚟係嘛？ 喺度即係好窄嘅西裝追車。 係啦，佢哋冇車追嘅時候，咪可能做會咯，係咪先？ 過嚟啦，你去 bid 一齊去 係嘛？但係你見到香港而家即係。好荒誕，以前就鬧上一屆政府，我記得就話賣地，點解唔定期賣地要用勾地表？冇透明度，冇市場指標。好啦，而家你去到對一個地步，連買樓，都係一個完全冇透明度嘅制度。原本留翻俾你個招標係為咗你買豪宅同埋買貨尾，唔係一個主流嘅售樓方式。然後而家跟住就變成係三成嘅新樓盤。是變成是用招標方式去賣，變成你主要賣樓的方法，就是來自大陸的發展商。 其實這些就是轉空置，就是大陸人經常用那套方法， 你香港人 玩熟了這種東西。 你李嘉誠一做就被人罵到撲街，跟住就說你官商勾結，又數到你祖宗十八代， 又說食人。 我想問一下，現在萬科做了這麼久有沒有人出聲？ 沒出過聲而已， 不是一樣食人不掠骨啫嘛，其實係你而家你 喂點解大陸佬嚟香港食人不掠骨，你哋唔出聲？ 食到掠得仲恐怖呢一個食得。 你記唔記得幾年前我哋講官商勾結，講到哇大佬個個都上曬身嘅。咁而家 碼頭工潮， 大陸啲發展商喺香港做啲咁嘅嘢咧，係咪講到香港十惡不赦啊？李嘉誠，所有撲街嘢都係李嘉誠做 的。同埋知唔知咪元朗咪條即係過億嘅叫做天橋嘅，原來就係博過一個地產公司，大陸公司嚟嘅。元朗嗰條天橋係啊。 哇！咁你要查下嗰個元朗拜山嗰條隧道 是 有幾億嘢噶嘛？ 俾原居民特登通過， 俾原居民通過，可能 咪一樣咯。 有利益輸送， 有利輸送噶分鐘又。 即係你而家見到咧，即係我唔係話梁志堅係好人。 嗯。 總之啲地產佬都係維護自己利益嘅。 係。 但係連地產建設商會自己都睇唔掂。 咪佢話 睇唔掂自己啲會員，因為嗰啲大陸佬根本唔跟佢玩。 唔係佢而家咪話咯，喂大佬，即係唔好咁過分， 食得咁狼。 你咁樣搞法嘅話， 即係搞串咗個賣嘢啦。 你政府嚟即係掃場，你 嘢 係掃場。 但你問我，政府係唔敢掃場，因為呢啲係 老啊嘛。 內房企嘅話，佢根本就唔敢掃。 咪國企嚟，你咁掃佢場啫。 咪就算係民企都好啦。 嗯， 係嘛？喂，大佬，你個仔啊，都係喺大陸民企做。 小米，你會掃小米場咩？唔會噶嘛。 小米，即係呢個簡直係醜。 咁樣抄襲 法。我覺得佢哋就同如果你話同本地嘅地產商唔同之處，佢哋對呢個地方冇感情。 佢梗係刮盡啦。 係咯，梗係刮盡啦。即係其實佢同呢啲領展啊嗰啲冇分別嘅。 嗯。 領展其實佢係咩啫？喂，一個基金嚟嘅啫嘛。 嗯。 你而家呢班咁樣嘅紅色商人都一樣嘅啫嘛。 嗰個專業管理層就係領展嗰個人，我就係同機構投資者交代嘅啫。係 啊。 我就係每年我要交數。 啱啊。 我佢買唔買商場對嗰條村有咩影響？佢完全唔會理嘅。 嗯， 等於呢啲萬科一樣，我覺得係咪？佢點樣賣樓最重要就係咩咧？佢越賣得貴越好。 嗯， 我諗佢三分鐘啦，佢覺得啦，其實佢對得起你有餘，因為覺得父母用豆腐渣已經好益你啦，係咪先？你仲嘈咩咧？ 冇漏水 係咯， 未死人、啊， 十號風球唔會爆玻璃 係咯。喂，已經好益你噶啦，係咪先？即係我而家要做，你要搞到我連鉛水都唔俾用。喂，大佬，我好少肉食噶啦，我你唔俾埋我做埋呢啲咁樣嘅招標，咁我真係冇肉食啦，係咪先？ 唔係，所以我話咧，你一個人心變壞咧，好多時大家就淨係睇到政治嗰一 part， 其實唔係政治嗰一 part 嘅。我成日都話，就算喺社會層面都係，當你見到大陸嘅職業乞衣喺嚟香港，而香港嘅執法係做唔到嘢嘅話，你就唔會再俾錢，就算真正乞衣到，好啦，當你見到建制派。是可以不斷咁樣 loop 無限分拆，然後賣期，每個星期六、星期日，然後社署照批嘅，你就結果一支旗你都唔會買嘅啦， 驚會賴嘢嘛自己。 其實嗰個生態影響 係啊，呢個就係你個 ecology 嘅改變嘅開始。 繼續良幣， 因為你而家因為本身以前香港人咧，即係如果香港本土，我哋即係你起碼你唔會去得咁盡。唔去得咁盡也者，起碼有啲品啊嘛。 要面， 係啊，李 嘉誠仲要面。 係啊，喂，有啲品啊。 俾人話佢賣魷魚當呢個鱈魚，佢都要面噶嘛。係咪先？係唔關佢事啦。 即係點解？喂，而家去到就係話，喂，而家個個都唔講底線。你話商，你話政治唔講底線，之後就係商界唔講底線，而商界唔講底線之後咧，我哋去到街頭智慧都唔講底線。 因為越 ruthless 嘅人佢得到嘅利益越大，喺而家呢個咁樣嘅香港嘅一個成個文明嘅倒退嘅過程裏面咧，就係一個咁樣嘅情況。頭先有聽眾問我，我講翻琴日嗰件事嘅，其實即係臨尾節目之前咧，咁就話我琴日同阿邝永宣做呢個三不管，大家可以聽翻嘅。 咁就講到一單嘅出版社嘅官司。咁咧就係咧我哋之前嘅一位喺嗰度出書啊潘東海先生。咁就索償，就係話佢本書賣咗1万本。其實好多人唔知道個背景其實。咁但係頭先我哋講開，即係越嚟越香港成個社會變質係有關嘅，其實就係、是、然後話我哋唔俾嗰個嘅 royalties 佢。咁件事就係咁樣嘅。咁但係咧，佢最先咧最好笑係咩咧？就係佢係我哋節目主持人嚟㗎嘛。 我知 係。你嗰陣時好似有冇聽佢做過？而 我知道有個咁嘅節目，甚至乎出埋書嘅，我都知道嘅。我冇聽過，我都知道。 但係咧。就我唔識佢嘅，其實佢係一個 你話嗰陣時搞網嘴嘛，你搞 唔係最初頭係嗰個喺我哋喺佔領嗰陣時，有個叫民主廣場，有個人好大聲，唔使咪好大大聲經過嚟嘅呢個，係啦，佢喺度嗰度成日 大聲公啊嘛，嗰陣時叫做 咁收尾一次網嘴佢上嚟，咁啊傾開咁樣，咁我就話不如到你有興趣講一個中共黨史嘅節目， 咁啊大恩就開提議開嘅，係 大恩開 開咗嘅已經， 咁 啊楊師傅三個做， 師傅三個做嘅，咁啊叫佢加入咁。咁咧就裏面我哋討論好多內容，咁最後尾咧就變成一本書，就係、是、同個網台嘅節目嘅名係相近嘅，就因為個名係我改嘅，《炎黃解讀片》個名我改嘅，咁嗰本書就變成《炎黃解讀》，咁個書嘅封面啊、序言啊都係我寫的。咁啊內容裏面咧有部分當然係佢嘅作，就係、是、創作嘅內容啦。咁但有部分就係我哋喺節目裏面講過嘅嘢。咁就。究竟個 其實等於共同創作嘅喎，係咪？ 算啦，我一當時大家即係我哋幾個人一齊做節目咁 咯。算啦，唔使出邊個名嗰陣時。 係啦，咁然後咧就出版咗之後咧，咁我哋係宣傳啦，喺書展裏邊推廣啊，喺訪問啊，我自己嘅報紙嘅書評專欄裏邊介紹啊咁樣。咁咧就因為你知啦，我諗 Anthony， 我哋自從出咗本《我佔中》之後咧，就一路都係俾 三中商打 三中商，直情退曬我哋啲書翻。咁我哋我唔記得咗你，我哋派書嗰陣時候你有冇上？ 我有上嚟，我攞咗嗰本 A V 啊嘛， 好老實。 你 嗰三本啊， 你真係嗰陣時成日節目嗰度攞啲嘢 ，A V 三寶嚟啊，攞咗一本， 攞一本。跟住唔知仲有幾本，我 做個新疆現象學啊！ 蔡東好多貨未喎， 仲喺嗰邊 跑步嗰本仲有。 你頭先上嚟喺個書櫃後面仲有，係啦， 跑步書， 跑步書。咁但係跑步書、狗仔書、抗榮書啲狗仔書全部退翻曬翻嚟。 當時係買得嘅，即係十大，即係暢銷書。 咁所以我哋咧就只可以將啲書咧就發行到去咩咧？除咗參加書展，就係喺聚賢啦、田園啦、樂文啦嗰幾間、三間，仲有田園對面嗰間係咩？有參加書展嘅， 樂文 唔係對面， 開益啊， 西洋菜 大開益啊嗰間， 唔係開益， 啊係 開益， 係咯開益咯， 二 樓嘅， 二樓嗰間開益， 有定三樓嘅喺 咪六樓， 唔開益咯， 魚林， 魚林， 魚林係啦，魚林四間，咁我哋只可以發去個四間書店，咁咧就當然啦，我哋印咗幾多其實有曬單據有曬先，咁啊亦都簽咗約，個合約好簡好清楚，頭一千本係零。因為佢係一個不知名嘅作者，咁第二個一千本咧就係7%，咁第一次入品咧就話我哋應承咗俾25% royalties 佢，咁當時我好多朋友咧即係寫作嗰啲人都好愕然， 我哋咁俾咁多， 阿彭志明都問我， 即係好慷慨， 佢話點會一個不知名嘅作者有25% 嘅咧？咁啊聲稱賣咗6000本，咁啊目的係咩咧？就係要將呢個 case 擺上去地方法院審訊，點解咧？就係我哋基本上索償咧。就有兩個渠道嘅，一個就係喺小額錢債法庭，50000留下，咁咧就唔需要代表律師嘅，佢自己出庭得噶啦，咁啊好快審完。我諗大家譬如樓上滲水啊，就裝修佬走數啊，好多時呢啲都係喺小額錢債法庭審。咁但係因為你如果超過50000咧，就要去地方法院啦。咁就令到條數變成超過50000。 佢 claim 嘅啫喎， 即係聲稱條數啦，口講啦，口講口講啦。 咁就冇辦法啦。咁就我哋收到法庭嗰個文件之後，咦？點解會係咁嘅咧？咁就將個合約就俾咗對方個律師。好啦，跟住就修改個入品狀啦。就由因為嗰個7%好清楚啦，喺個合約裏面就將個銷售數字就 jack up 到10000本。嗱，我想問下大家評一個道理，佢嗰本書可以賣到10000本，除非我一個好犀利嘅發行商可以發到去3年商務中啦。但我地址已經俾人封殺，嗰本書只係發到去4個樓上書店。就仲有就係自己喺呢度啦， 喺度買囉，聽 眾 Lens 就知 上嚟買囉， 每個禮拜 星期六 摸門釘嘅人有幾多，或者上咗嚟買嘅有幾多咁樣。咁另外就係網上訂閱訂購咁樣，咁就係幾個渠道嘅啫。咁 點解要修改嗰個銷售數字去1.5万咧？就係要令到嗰條數繼續喺地方法院嗰度審訊。 嗯， 地方法院審訊咧就係、是、你點都要請律師處理嘅。 係啊， 嗯， 嚇，因為點解咧？對方律師會問你攞依樣攞嗰樣，你要回應對方嘅入品狀嘅修改，你又要揾律師去答翻佢、嗯，等等呢啲咁嘅嘢。文件往來、證供往來已經係錢嚟嘅啦，全部都係。咁、嗯、我問過我哋代表律師咧，一單咁嘅 case 咧，如果再打落去嘅話咧、嗯，即係。如果我哋勝訴，好彩未必攞得到對方律師費添、 嗯。 我哋自己俾嘅都最少30-40万。 嗯、 如果對方嘅律師費，如果判出嚟係要俾埋對方律師費嘅話，可能最少係80万。 哇！ 係為咗嗱，你睇下大家評下你，為咗嗰個 proportion 係講緊一啲咁細嘅 money 嚟嘅，用呢個手法。 即係妹仔大過主人。 係啦。咁當然啦，律師梗 係陳茂波都試過㗎喇喎，陳茂 波嗰次仔咯，話肥胖定乜鬼嘢？ 肥胖 啊，係啊， 話出貓呢單嘢， 佢個仔話人， 佢仔話出貓， 話人出貓，係啊，跟住個對方走去告佢就好似 係啦，咁啊律師費仲貴過咧賠償金額嘅， 但係佢就好絕嘅，佢仲要人哋已經收咗佢嘅海外嘅大學，佢就寫信去， 佢個走 去懟人， 好賤嘅人， 係啦，篤灰篤到人哋甩咗咁樣，好啦，即係妹仔大過主人婆啦，當然係。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即係我琴日都未講，可能就大家都覺得好似未，即係有啲嘢未清楚咁。咁我就係冇嘢隱瞞嘅，其實我覺得。第一，香港出書好多人以為係賺大錢嘅生意， 係 想佢死叫出書啦。 你覺得係咪？ 我都而家擺上 YouTube 仲多喎。 喂，大佬，128蚊，係嘛？我當你賺曬嚟。 係。 你七除八扣，又要印刷，又要發版，又要發行。發行嘅話，你發出去嘅話。就六折啦咁因為呢本就我哋因為都冇去嗰啲大嘅書店啦咁就自己、我自己同阿邝永宣兩個就撐樓梯去送俾聚賢嘅啫咁聚賢嗰啲我諗啊嗰啲同事都知㗎啦其實田園樂文都知㗎其實咁但係呢我覺得荒謬在嘅地方咩呢就係成件事本身係完全 out of proportion 係不成比例嘅我覺得唔單止嗰、那個嗱你check咗我落去地方法院嘅律師費啦，仲、有中間嗰個你要律師往來啦、文件往來啦等等嘅 document 啦。咁當然我自己都琴日我自己講過，我係好即係好有協議對阿邝永宣嘅原因咩咧？就因為佢屋企亦都有事喺加拿大走嚟走去，大家都知嘅。即係如果聽節目都知嘅，其實佢就要去照顧爸爸啊，又翻翻嚟又要走過去啊咁樣。咁仲要就係揾文件啊，同律師開會啊等等。咁原因係咩呢就是、因為我自己嘅一個疏忽嚟嘅其實我對於人呢係有基本嘅信任嚟即係嗱譬如我今日我叫 Anthony 嚟我唔想阿邝永宣再上嚟個原因呢係因為我覺得佢應該休息一下其實咁所以我就話一開始我話點解我感激你即係、等呢、這個即係兩協插刀 卡文嚟㗎呢個位本 我都當學嘢啫 唔係學咩咁客氣大佬今日4000多啦其實 學啲咩 我睇呀真係咁呢就係、是、因為我對於人嘅信任咧，冇去了解清楚啲人嘅背景，我覺得。 唔係，我覺得咧嗱咁樣講，即係我覺得做網台，大家都做網台啦，我覺得即係有啲嘢可以分享一下嘅。即係有時咧，我哋做網台好重視嘅緣分。點解咧？因為我哋好多時候就係其實係大家志趣相投咧，就好容易走埋一齊，唔會計較噶，唔會諗咁多嘢噶。即係如果我哋左計右計嘅時候咧，我哋力量咧好難聚集到一齊嘅。 同埋有陣時候你會覺得啊，大家好似講嘅嘢好相近，立嗰、那個即係價值觀好相近，或者一啲政治信念好相近， 所以就應該珍惜嘅其實 就冇咗嗰個防範之心。我覺得係好多時好多嘢咧，就係、可能人哋唔係咁諗嘅，可能只不過你自己一廂情願咁諗。 但 係 我其實嗰陣時候你話有呢單嘢出嚟之後咧，即係或者呢個人咧，即係走出嚟之後，其實網上面都有好多，即係唔好話好事心非啦，即係有啲網民咧，佢都會做啲 fact check 啊，會同你講啊，其實究竟佢 background 係點啊，即係佢以前佢究竟做過啲乜嘢啊？其實呢單嘢其實可以防範嘅，因為網上面好多新聞嘅。 我就係話你就唔夠朋友啊，你條友仔，我就有兩個。城寨人走嚟同我，分別兩個都係金融界嘅專業人士，佢就係話喂。你知唔知佢過去點㗎？咁我唔知啊。其實咪因為大家都對共產黨對香港嘅管治手法好唔同意啦，好多嘢大家都睇法一致，咁咪大家做節目咯。咁佢就話你好似你咁講啦，你就話喂，你上去 search 下先喎。咁當然啦，就直至到我一個主持人，我相信即係我好信任佢嘅個主持人，然後佢走嚟同我講，佢話喂，你唔覺得 有問題嘅咩？佢不斷即係攻擊我哋自己城寨嘅主持人，又話我哋收共產黨錢啊，又話邊個係鬼啊？ 聽得多啦。 咁啊 ，Lance 我諗好清楚，因為佢 operator。 唔係佢喺我哋面前就攻擊其他人，喺其他面前攻擊呢、這個呢、這個咁樣咁樣啦。 係啦，咁 除咗你之外， 咁我算啦，因為我哋其實都唔想，我諗你都知啦，我哋唔想咁多即係 唔想咁多是是非非啊， 因為網台界就係私怨毛為主㗎嘛。 梗係啦，唔係因為其實又好難搞，因為你如果你話將啲是非啦係咁炒嚟炒去嘅話咧。其實受傷是反而我們自己本身做網台那個，因為覺得你整班是非之 徒來的，聽完 全我的我信念我經常都很贊成 Anthony 說的，就是你要，我記得你一次跟我說，你說就算我們是小，我們要做到好像主流媒體那種的格局， 我有說過嗎？ 那種格局即是做出來、 哦、 我記得一次你叫我即不知道談什麼去 RFA睇下可唔可以喺嗰度做節目咁樣，咁我就講開我話，即係自由亞洲電台究竟係點嘅咧咁樣。咁佢話佢雖然即係香港未必好多人識，但係咧即係都係做出嚟係大嘅嗰個格局啊。 嗯， 即係唔係話嗰啲 佢話要即係吸納一啲被打壓嘅聲音。 係啦，殺啲龍蟲咁，即係有個信念嘅嘢， 嗯， 有個目標好清楚嘅。咁、所以我就話，如果好多時亦都係因為咁樣，我哋好多時咧，就算有啲咩嘢覺得唔公平都好咧、我哋都唔出聲，算啦，唉。即係嗰陣時鄭經翰追殺我，咁、我諗阿 Lance 都好清楚。我哋五年啦，開台到而家六月，2014年嘅六月到而家已經五年，發生就仲早啲我覺得。 我哋就 一年啊嘛， 六年啦，其實嚟緊六年啦。 係、我哋嚟緊今年六月就五週年。 係、 當初又係咁啊，又話我哋兩公婆收共產黨錢，點解個 IP address 住 喺上海咁樣之類？ 喺上海唔係我哋啊， 另一個嗰個 Kelvin 嘅 Kelvin 於係啦，我仲記得個肥仔而家喺邊啊？而家 好似都有喺度嘅， 仲喺度係啦。咁就利用呢件事 炒作， 跟住 hack 埋我哋啲電腦嘅 Facebook 啊等等啲手法，咁然後咧就話。即係用盡各種抹黑手法。咁、當時我哋都算嘅，其實真係，結果真係有人信嘅喎。我真係發覺好奇怪，有人覺得就係話：，你梗係有問題啦，如果人哋點解咁話你咁、樣？咁算啦，我覺得。但如果你話即係真係我，所以琴日我話我道歉，點解我同阿邝永宣道歉咧？就係、因為我係自己嘅疏忽嚟嘅，好、多嘢我見到，譬如大 N 上嚟做節目，大家都係聽眾咁樣相識嘅啫嘛。咁咪大家信念一致咪一 齊，即係冇咗個戒心， 係冇，大家冇問題嘅。我哋到而家都有，大家就算我唔做節目都會見下面啊咁啊。楊師傅啊，因為佢最近又再上嚟問我，喂呢單嘢點啊咁，即係佢都好關心，因為佢當時就係呢個節目嘅主持， 佢有份做主持 之一嚟嘅嘛，其實。咁、但係咧就 fact check 真係我以後都要做呢樣嘢。 你 fact check 係咪 一睇？ 哇！你真係呢條友， 唔係嗱，我睇首先我睇到係蒙古能源， 蒙能 係，係啦，蒙能就係、好似話香港第一妖股，我啲金融嘅嘢唔係咁熟嘅，其實咁啊，原來即係老年城個名我聽過，就係阿童叔嘅大掌鬼啦，因為我一周刊嗰陣時咧就做過關於呢個大浪西灣， 係， 嗰陣時你做嘅原來 唔係。我喺立場新聞啊，嗰陣時已經係唔係一週刊啦。我喺立場新聞，即係主場新聞嗰陣時咧，就係第一波，除咗反國教之外，就係呢個同大浪西灣保育。 哇！如果你今日再有大浪西灣事件，好難炒起啦。 係啦，咁就原來就係、當然係老年城嘅物業啦，嗰度咁樣。咁我就睇到嗰個人嘅背景咁樣，咁亦都睇到蒙古能源事件，即係一個差唔多係即係搭一個雞棚出嚟。 佢仲話帶人睇場喎。 佢係阿潘生係負責投資者關係嘅，係當時嚟 睇場我 咁、之後就睇到佢嘅基金，我唔知係同麥基有個 麥基 係 啦， 係 啦，係啦，係啦。 咁就其他就再最近就同個拍檔有個聽眾，琴日姓包嘅聽眾就 send 咗一個官司嘅 case 俾我，就係佢同一個姓陳嘅以前嘅拍檔嘅官司咁。咁我就知道我大鑊啦。我遇到老手嘅。即係 佢可以喂小甜甜嗰條仔叫咩名字？ 陳振聰。 喂，陳振聰佢都可以動得翻嚟，即係喂你覺得你叻唔叻過陳振聰先？ 冇啦，我話俾你聽，今次我好即係好怨，即係我覺得我自責嘅原因咧，好多聽眾你記得啊 ，Lance 成日都講喂，八點鐘未開始，七點半啲人已經喺度 捐錢啊， 喺度即係支持我哋城寨咁樣行落去，而結果。我的心力和資源竟然是要應付這些人、而應付這些人呢還要是即我估啊我估計的當然 是會不斷這兩年都要應付這個官司的我而最終的官司埋單是 幾十萬 完全 out of proportion 這兩年之內但是我覺得是我是會有時候即是昨天可能很多人問我你不要 give up 啊等等即是可能說得很灰大家可能很關心我們城寨以為我會即是蓋蕩不做其實絕對不會 我有位朋友今天都 WhatsApp 我，他說即如果你這樣做人，如果人一些不好的人想你達到這個目的的話，人家就會成功咯。 就是想你蓋蓋期嘛，這樣做。 那我覺得無論以往分化我們的主持人，當時我就 stop 了個節目，那就後來再找了何俊仁，將他一分為二，就是陳仁啟和何俊仁，一個講香港史，一個講中共黨史。我記得如果 有聽眾記得的話呢，這個炎黃解讀片就變成兩個節目，一個就是探險隊1842、一個就是還看歷史咁樣子。咁就其實我哋冇鬧過交，冇惡言相向，我即係話做到咁上下評論算啦咁樣。即係我冇將嗰啲佢點樣喺幕後喺背後去講我哋啲主持人嗰啲嘢，其實我一句都冇講。 你問我最清楚啦，其實由你初初認識佢到而家呢件事咁耐，到我你哋去你去加拿大，我要頂埋嗰個炎黃節目都知道成事好清楚。其實我見你哋一句唔講，我自己都冇講過任何嘢㗎。 有陣時我琴日我所以講話我延禧攻略就係咁咯，即係有陣時我哋交得滯嘅真係。 即係唔想同佢叫做咩泥漿摔角。 即係有陣時你唔打泥漿摔角，對方就不斷喺佢哋自己嘅網喺度去話你係賤人啊，兩公婆係賤人啊，呢啲嘢我哋都算。 我最失望就係有啲前主持都件事都知嗰個。 嗰啲就好簡單。 即係是非，佢自己又開個節目，又喺度抽埋水。 花生當飯食㗎啦，嗰啲。 佢哋最積極，積極到嘅，但係好就好在有啲聽眾上去鬧翻轉頭話：你唔好講咁嘅嘢，話曬你主持。都講翻公道話，即係喺一個前主持嗰個節目嗰度。 唔係，我會明白嘅。其實而家我諗 Anthony 都感覺得到。我上個禮拜我同RFA 胡力漢食， 胡力漢 係宵夜同土咁樣。咁大家講開香港傳媒，我哋即係個心態都一樣，由主流慢慢去到新媒體。嗱，我唔覺得係被 marginalize，因為我覺得新媒體就係主流。你有冇咁嘅感覺？雖然有好多即係分裂啊，好多即係以往由賣 radio， 跟住到人網啊，人網賣 radio， 跟住就即係好多呢啲離離合合嘅嘢。 即係其實係等於核分裂啊嘛，係嘛？你一個網台裏面分裂幾個，嗰幾個網台分裂完之後咧，又 Plutonium 變做呢一個咩 Lithium 咁樣樣，係咁不斷分裂落。而家都分裂緊嘅，其實係。咁但係分下，其實每一個主持佢自己本身都帶走一啲人㗎嘛，個個都習慣喺 YouTube 上連聽節目嘅時候，其實成個餅就喺度㗎啦。 但我覺得應該建立一個網台嘅主流，我覺得你令到嗰啲係啦，令到嗰啲人唔好失望，唔好覺得你班友一係講粗口，一係曬啲龍眾，一係亂咁噏，一係賣嘢，一係教人點樣去呢啲嘅治療飲食啊呢啲咁嘅嘢。咁我覺得當然有很多人是有其他的目的去做 marketing 好，什麼都好，無所謂，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可以組織一個網台。但如果做得時事評論的話，如果你能夠站在一個正道那裡，譬如很多人我經常在節目裏面去笑陶君衡，昨天我 很認真說，我說不要再在我面前批評陶君衡，我說這個人我認識了30年，為什麼呢？就是1990年我第一份工作在民主黨的前身港同盟工作，嗰陣時我有兩個同事，一個叫馬樂，而家政治行政學系嘅係主任，一個就係陶君衡。咁所以我就話，無論我哋政見幾唔同都好，其實係唔會影響我對嗰個人嘅信任嘅。最重要係你覺得嗰個人，因為佢過去做過啲乜嘢，你 其實係有條路俾你睇， 睇到曬 嘅。係啊，嗰個 integrity 其實係累積翻嚟嘅，其實係。 係啊，你就算你有好多人話，佢講某啲嘢係傻可乜都好，我覺得唔重要嘅，其實一個節目裏面完咗就完嘅啦，就唔會將嗰啲嘢帶住落去就去揣測啊。 阿土伯就唔同嘅，即係阿土伯咧，佢就係、是即係佢好堅持己見嘅，其實就係、 佢真係膠膠地咯， 佢唔怕膠所謂， 但佢唔怕膠係啊， 但佢可愛在呢度喎，其實又 佢亦都可愛到唔怕膠咯， 係啊，佢講出嚟咯，膠咪膠咯， 甚至乎佢同啲聽眾鬥氣咁喎，其實係 幾次都係啦， 佢入邊留言， 佢同我見到徐少華鬥氣咯，兩個喺度，咁咪好睇咯。 唔係咁，但係即係大家都可以咩噶嘛？即係呢啲咁嘅火花，其實大家都有節制，都係成年人啦，係咪？咁但係呢啲人唔會帶走嘅，呢啲嘢就係、是。 但 係 我覺得最重要係咩呢？大家有建立，譬如我哋同花生台好，其實我同阿蕭好，盡量有機會，我有時間大家可以合作得到嘅，我都希望可以多啲合作。譬如阿蕭生有時去做 啲論壇啦、 其實嗰啲論壇其實好多人睇嘅。 係啊，會㗎，係嗰個好犀利㗎。嗰個 synergy 我都係完全係即係超乎想象。哇！每次都有10萬㗎，係 啊，同埋有陣時佢做唔到嘅嘢我做到，或者我做唔到嘅嘢佢做到，或者你做到，或者阿土做到，或者花生台，譬如阿明德好，何俊仁好， 呢啲咪叫 synergy 咯， 係啊，即係唔係話咁多， 一入去就是私語， 即係我哋要搞 你攞我著數， 你 咪 想搞 個 呢個網台界嘅大灣 區？你咪想網台界做網台界嘅民主啊？呢啲咁嘅嘢，坦白講，我絕對冇興趣，係嘛？但係亦都未去到個地步，係心灰意冷到要撇。最重要係呢樣嘢，因為我覺得跟住嗰幾年係最難捱的， 確實係嘅。 你而家 feel 到嘅，其實 我哋燒埋身體 已經，唔係逃犯條例已經 feel 到嘅，完全係。感覺到個熱力啊，其實係你見到啦，我諗當年我有份創辦嘅主場新聞要結束啦。 我記得嗰陣時係做節目時，突然間我唔知點解 你做緊 operator， 我坐對面嚇， 你仲問我點解記者喺曬出邊？ 係咯，無啦，原來你話要接啦， 因為我已經 set 好咗個時間，嗰個鐘數就發出個新聞稿宣布結束。係政治原因，係政治壓力嘅原因，然後跟住。出版社，所有書發行唔到出去， 我睇住啦呢啲。 出版集團退書翻嚟，你目睹嘅，擺喺嗰度倉。 之前第一次你就大減價，唔知買到本書20蚊、30蚊一， 都 一次嘅，都搞唔掂，清唔到，跟住書展再清唔到，最尾派咯， 逼爆埋。 因為我咪做個玻璃， 我阿祥仲問我點算， 我掃咯，即刻去攞掃把掃啦，我去。 哥，係烏團啊！ 啲人推個玻璃門，有 個鏡 板，係咯，好白玻璃咁樣。哇！攞書啊！ 為咗書，大家都好努力啫，其實。 叫咩？有個白就係唔知攞個車嚟嘅成棟廿本堆落去啊嘛！ 唔係真係叫中有淚，我話俾你聽啊 ，Anthony。而家望翻轉頭，好似好好笑。 其實你見到真係話搞到咁樣。 但實際上，你諗下，你派咗幾多錢出去？如果我哋係咁撲街嘅人，係可以為咗嗰少少錢去走去迫害呢啲作者，走數欺負佢哋嘅人，我哋派出去嘅書，我相信好多人攞過我哋嘅書。是不是你又拿得少啊，拿一本。 兩本我拿兩本。兩三本。 一陣有蒼井空 AV 詞典同埋呢個 AV 我拿一本啫。唔係我拿咗你嗰本有講 term 嗰本啊。 AV 詞典。 AV 詞典。 即係喂好嗰個本嘢好緊要啊，即係。 睇翻 香，你咪即係 抄翻咩？ 係啊， 陳建文嗰啲你又唔攞，戴耀廷 嗰啲 你 又唔攞， 我佔中你又唔攞，攞 A V 詞典， 唔係啊，揾唔到啊，已經俾人攞曬啦嗰啲。你係我都俾，好似唔知係第二、第三。 你好似第二日嚟，好似第二。 係啊，阿龍同一齊上嚟嗰時。 係咩？嗱，所以我就話咧，呢個係一個即係望翻轉頭，好似係好，即係好笑啦。但係其實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經歷就是話點樣在一個政治壓力下面我哋去 survive， 什麼手法都會有的。 同埋記得嗰次都唔怕講，你講過信咗有個國安上嚟啊嘛，歐遊圈 派書嗰陣 鏟頭嘅，跟住之後咧冇耐佢半個鐘整到兩件嚟三個，跟住叫我喂，我哋睇住前雙喎，跟住我叫啲聽眾男聽眾喂唔好走啊， 望住你咩人攞書喎， 佢望住逐個望 即係點上， 佢咁樣行嘅嗰條友， 係啊，其實一個威嚇嚟嘅，其實一個威嚇。 跟住叫聽眾喂唔好走啊，分鐘我係會出事。 咁但係我覺得無論點都好，即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係嘛？即係自己行得正企得正，我相信好多聽眾咧都會係。睇到嘅，特別係經歷嗰啲五年啊， 佢哋睇住嘅咁耐咁多年， 其實佢哋睇住嗰個變化嘅，其實。咁我相信互聯網嘅世界有個好處係咩咧？亦都係咧，冇高透明度，唔會 好似以前啲問咯， 如果越地產商招標買樓咁樣，變成一個黑箱作業。 諗住， 係啦，大家如果上網嘅話咧，你會睇得到，你打人名來，你就會揾得到噶啦。蒙古能源好， 揾到㗎。 東東海好， 咩麥基啊， 飛俠啊， 麥基好，係啦，期權大師好，咁你就會睇到，或者係一啲嘅，譬如琴日有聽眾 send 嚟嘅一啲嘅。嘅律師官司嘅一啲 case 啊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就當然啦，我未必可以應付得到嘅，因為遇到嘅係一個即係真係大師， 係 呢方面嘅大師嚟嘅，官司嘅大師，咁所以咧就我可以同大家咁講，我只可以盡力而為，亦都希望咧就係行到冇辦法行為止，呢個係我自己嘅心願嚟嘅。因為你冇可能喺而家最風頭火勢嘅關頭，正正就係風頭火勢先要搞你啊嘛。 係啊， 如果你而家話喂我縮啦咁樣，咁咪中曬咯。 所以陳茂波嗰句啱我哋用啊 ，We will survive。 點都有一隻頂住， 但係可唔可以唔用陳茂波嘅句子咧？其實 我溝佢喺嗰度， 佢冇效咯，困乏我多情，係咪即係你冇效啦？ 唔係因為我覺得最重要係咩咧？琴日我今日我個朋友 send 俾我就話，如果你係咁樣縮嘅話咧，其實你咪中即係中咗人哋嘅 佢想做嘅 目的咯咁樣。咁當然啦，就係費心力嘅，我覺得所以我就話係會。 即係特別係即係我哋又有屋企嘅問題啊，照顧父母嘅問題啊，等等呢啲嘢，當然係即係令人唔高興、唔開心嘅一件事。即係琴日我講嗰陣時候，我都見到阿 Lens 都即係好似好感觸。 其實見到即係卡文啲人話佢，哇有冇減肥？其實係卡文個壓力問題啊嘛。我睇住佢瘦啊，瘦唔係佢唔係減肥瘦啊， 減肥 周圍撲，跟住就擔心嗰單官司嗰單嘢。 所以我今日我都唔想佢嚟做節目，就係咁嘅原因啊，因為。你第一次你見到佢翻嚟嗰陣時候， 你話佢， 你都愕然， 個樣係落型，唔係話個中 成個人 瘦 都 係 落曬型嘅，係基本上係。咁但係我覺得係要捱落去嘅，我覺得都同埋都要頂落去嘅呢個，唔係話你即係如果咁樣我哋就 give up 咧，我覺得就即係咁你諗下，如果個對手真身出現嗰陣時候，咁你點搞啫？係咪？ 係啊， 咁如果有人可以不計成本同你打官司嘅，咁當然個力量亦都唔少啦。我覺得，係咪？即係可以十幾萬、二十萬、三十萬、四十萬律師費咁樣抌落去同你玩嘅。咁當然我哋應付幾多得幾多，我覺得。但我始終嗰句，我唔想啲資源其實係咁樣，即係應該集中自己嘅精神同埋資源去做好個台。我唔想城寨係因為咁樣而被拖累。所以我就話 Anthony 你哋都要提高警覺， 到你哋㗎啦，咪 係花生台，我覺得係啊，即係話會係會有好多，無論係私怨好，或者借私怨嘅模式。 哦，我哋即係之前都見過，見 到好多， 即係譬如好似你講呢一位，即係呢一位嚇 阿潘生， 潘生佢老友啊，阿何志光都 何志光喺隔離房 friend 老友， 我哋都經歷， 佢上過佢節目幾次添， 係啊。 哦，何志光就專門係 上過節目嘅， 專門係 潘生， 其實係，即係佢而家都仲喺呢個加拿大嗰邊噏嘅，其實。咁但係就呢啲唔，我哋唔係未試過呢啲就。咁其實講真，你喺網台呢個圈子一浸咧，一定有，你預咗啊呢啲人。咁我覺得咁樣咯，其實就好多網友。即係可能會對我哋好多主持啊，或者做網台嘅人會好多期待啊，或者一啲 expectation。咁但係唔好以為呢啲係理所當然嘅咯。 唔係萬能，我成日都話啲人成日都覺得我好犀利。 佢當你明星咁樣，有時見到佢。 因為我哋都係人嚟， 普通人啫嘛。 其實我哋都係普通人嚟嘅。即係如果我哋普通人都做到呢樣嘢嘅話咧，即係呢個世界講分工嘅啫。咁如果你希望呢把聲音仲喺度留喺度嘅話，其實。大家都應該即係各司其職啦，其實可以做嘅嘢，冇錢嘅咪叫多啲人 share 我哋節目啊，即係介紹下我哋啊，有錢啊咪幫下手咯。 嗱，我覺得幾樣嘢啦，如果你哋了解過過去我哋呢個台嘅發展嘅歷史，亦都講翻個公道説話，其實呢個我對大家要求嚟，即係旁觀而不就手，我成日都講，即係唔好覺得係所有嘅嘢啊，你哋自己講嚟講去，我都唔知邊個啱啦咁。以往我經歷過嘅，就係當時 D 一百瘋狂地發動嗰啲嘅網民嚟攻擊我嗰陣時，咁好多聽我節目嗰啲人咧，只係見到我只會咁講，哎呀，點解你同阿鄭經翰搞成咁啊？大家冇事咪好咯咁，呢啲叫鄉緣。我話俾你聽，係唔選擇是非，唔分是非。 坦白講，我做過呢啲聽眾咧，我都經歷過咁階段喎。我係好唔，我係即係聽到呢啲啦。主持之間互相嗌殺啦，我係覺得好煩，而且係好唔想見到呢啲咁局面嘅，其實係，即係呢啲我都會好痛心嘅，其實係，即係等於我以前即係做好，我其實我做網台聽眾做好耐，即係我係睇住呢一個老蕭係嘛，即係人民台崛起嘅，咁你見到佢一路崛起咧，真係好似一個 uranium 不斷咁樣樣喺度核分裂啊咁樣半衰期啊係咁核分裂。其實你每次見到呢啲咁樣嘅分裂事件咧，你都好痛心，因為你覺得佢哋呢班人咧，全部都係真心走出嚟講嘢嘅。其實點解都要搞到即係咁多是非啫？其實 係嗱兩種嘅，我覺得一種就係可能係人同人嘅相處嘅問題。係 啊， 即係大家都係意見領袖， 都有啲 ego 啦， 係啦，即係性格巨星咁。另外一種係咩咧？我覺得係。因為呢啲媒體太容易去即係建立自己嗰個嘅支持者嗰陣時咧，咁佢就會有一啲諗法。當佢有啲諗法係唔同嗰陣時，有個裂隙慢慢擴大，然後咧就會有人乘虛而入噶啦。我覺得，因為咧呢個我睇到嗰個分裂嘅歷史都係咁，所以我覺得更加需要係咩咧？行之正道。行之正道就係咧。大家意見唔同係唔緊要嘅，但你唔好即係去搞嗰個嘅。領即係主持人之間嗰啲分化，我覺得呢啲係好核突嘅嘢， 唔好主動去挑撥咯。 係啦，唔好喺我面前又話湛國人點點點啊，跟住喺聽眾面前又話徐少華點點點啊，咁我覺得係即係我係接受唔到嘅呢樣嘢。你問我，我真係唯一得罪佢嘅係咩咧？ 真係㗎，我就係話 抽佢水， 唔係我就 唔好做節目， 我就叫佢唔好做節目。我亦都冇講個真正原因，個真正原因就係你唔可以公開喺度分化個台。 嗯、 因為我們的台很辛苦建立、 嗯、 而行到今天來說、嗯、也都是很多人擺好像你剛才所說、嗯、他們很心痛的其實、 嗯、 因為他相信我們跟以往我做商台很不同商台的時候他們是基本上是很 casual 的聽眾、 嗯、 但現在他們擺了感情下去 是因為你的人聽 也都曾經是、即是我見到很多人是無論是貨金好、 嗯、 上來、 嗯、 買書好或者是跟我們見下面買一些蛋撻上來、嗯、見下面鼓勵一下我哋、嗯，我嗰日遊行見到有個中年嘅女士，一見到抗榮孫，佢就話：你唔好放棄啊！咁就攬住喺度喊。那個女士喺度喊。咁啊，抗榮孫就安慰佢啦。咁、 嗯、 即係佢講緊嗰個逃犯條例嗰單嘢，即係令到佢好傷感，即係好擔心香港嘅未來。咁、 嗯、 所以我覺得係要大家要將嗰個嘅力量。 嗯、 你問我咧，越強就越強嘅啫。反而就係咩咧？去揾一啲嘅大家。認識了過去一段時間的人正派的人譬如我找小麗做節目、嗯、找姚松炎選舉之前因為我們都知道大家那個光譜是怎樣的是不是 100% 一樣的我覺得、嗯啊、那現在我就跟本土研究社談緊就跟他們一起就希望他們一起、 哦、很有 potential、啊、 因為我覺得陳劍青、啊啊、Vivian、啊、他們做 的他們適合你做原本星期一那檔的節目的 是而且我覺得他們是有水平的做出來的 政策研究 咁譬如我哋同教協即係希望做香港史嘅節目啊、嗯、都係一樣、包括支聯會啊何俊仁做啲黨史嘅節目啊、嗯、即係唔一定係要一路咁樣核分裂嘅、 嗯、 同時你都可以係聚返一啲大家信任嘅人 嗯 我覺得呢個最緊要咁所以呢就我諗好多聽眾如果你哋好擔心嘅話呢就當然我自己都擔心啊邝永孫個精神同埋身體、嗯、其實因為特別係見到佢即係受一路咁樣受罰呢即係我所以叫佢，就算我本來諗住如果 Anthony 上次送禮物 咁樣，我同阿 Lance 兩個自己撐曬落去㗎啦，咁樣咁啊，當然啦，又亦都即係阿土爺都好幫手嘅，我覺得，因為佢又要兼顧花生台。 係啊，佢禮拜五做節目，禮拜五。 佢禮拜五啊嘛，大軍閥。 佢禮拜五係， 同埋就都多人聽啦。咁即係我覺得起就大家一齊起， 嗯， 啊跌大家都會跌， 嗯、 但係咧就當嗰個機會時勢。是會拱到我們站上去第一排的時候、 嗯、 我記得那天 經常說退一退一第一排 昨天在金鐘啊，差佬就是截龍啊，截截下結果我和其他人全部站在第一排 我前面我們我在退龍尾你截了 站在第一排我們才說啊 由第一排變 咗，變咗第一排的呢可能由即係當初可能五年前六年前可能得幾百人聽 是啊三百因为 三百人聽我不知道即是你那段时候第一次做節目多人聽 你多過我們的他們 我們那段时候哇其实我們都是粒粒皆辛苦的一开始的时候每个网台都经历过這樣的階段 都是几百人聽 其实是的一定是的 是啦那企到现在我觉得几千人聽几万人聽我觉得是一个 achievement 來的 是 所以更加不应该因 为你想想你看你跟港台比较一下就知道 嗯 港台他即是他之前啊这个审计署做的报告佢每年咧做咗係咪幾千萬抌落去？但係其實佢收聽同我哋差唔多啊！佢係零點一，佢係零點一 佢一點五萬人咧， 零點一嘅收聽， 零點 一嘅收視， 五百咯， 係啦， 係啊， 喂，嗰幾千啊，六千 咯， 係咯，五六千到啦， 五千到啦，係啦。 但其實佢落嘅本同我哋一樣嘅喎，嗱，即係好簡單，嗱，我同港台都有做旅遊節目嘅，港台都有做電視添，你知佢啲製作幾認真嘅、嗯、大佬啊！但你擺上 YouTube， 你見到同我哋差唔多嘅啫喎，其實都係千零嘅啫喎，其實。 係啊，但所以我、啊、但我嗰度會，我覺得都應該支持香港電台。 都應該係，佢哋有心嘅，佢成日揾你添啦，係嘛？ 唔係嗱，我自己話，我解釋俾你聽啦，我即係我都唔怕同大家講，喺對我嚟講，好多傳媒我係黑名單嚟嘅，係唔會採訪我嘅。你見到的 TVB 啊 ,Cable 啊、嗯、新聞啊那些不會的。以往 Now 會找下我現在 ViuTV 會找我跟住就剩下港台的了。 嗯、 所以很多人就有些人就批評我就說為什麼 ViuTV 那些節目你都去做啊、嗯、我覺得很簡單我沒有分我不分它是什麼總之你找我我得閒我講到我自己想講的東西、 嗯、 我就會上去的了。即這個就是我基本的態度。是不是就算你說這個 RFA 咁樣如果將來有機會合作我絕對樂意嘅其實。因為呢個我覺得當你個曝光嘅機會你要當作係最後一次。 係。 每一次你都當作係最後一次嗰陣時呢咁你自然就會把握同埋珍惜嗰樣嘢。 你每一次都當最後一次嘅時候都會每一次都有啲新人入嚟㗎喎因為覺得你有火㗎嘛其實係。你 你諗下即係啲火喺出面越嚟越熄嘅時候邊度可以搵到真心嘅火啫，真心之火邊度 最多人就最想潑熄你添搞到你唉算啦唉我都唔想再留喺香港啦。 咁梗係啦。 咁咪最好囉唉林榮基我都唔想再喺香港啦。咁咪最好囉係咪出版社又冇埋。其實我都話啦當日主場新聞如果唔係咁樣係經歷佔中嘅話我哋係最大嘅互聯網媒體嚟嘅。就係新媒體啦。所以我就話那個政治壓力是不會停的。當他見到網台現在是最有動員能力的時候還要是那幾個網台是最有動員能力的時候那些政治壓力一定會來還要會更加精準地 去打擊我覺得。 哦好叻㗎而家你成日講嘛數碼獨裁嘛數碼獨裁加埋鋭實力。鋭實力其實好多人驚㗎。 鋭實力就是他可以調動到最即是聰明炸彈的方式去炸你嘛。 我就將佢概括做八字真言啦即係呢一個叫做係咩啦投其所好亦都恐其所懼但係呢就係無恐不入喎。佢 apply 落每一個人都啱㗎喎。 投其所好嘅意思就係將你凡係人會變成殭屍我成日都講。 係。 點解貼咗道符之後唔間當拍手你會跳呢 係。 當你有個怨氣你就會做殭屍。殭屍係咩呢係有啖氣啃唔落死咗。咁然後呢就化唔到殭屍嘛。好啦呢個就叫投其所好。恐其所懼就係將 你最 佢嘅武器炸落去最針對你嘅嘢嗰度。呢個就係恐其所懼。咁所以好多人話鋭實力係假其實絕對唔係。 梗唔係啦。 我話俾你聽再加埋大數據。這個是將會最犀利的 一個 管控式的獨裁 所以你 歷史上未出現過 所以你看到你說即是現在白宮裏面一個總統一個副總統其實他們分工分得很清楚你看到彭斯呢其實他那個 vision 呢他是看得闊很多他是看到這一大他是看到這一些東西的其實他是看到就是說喂你現在你老共的獨裁不是說淨止你自己那個這個權力不受控制那麼簡單他是會擴張 台灣呢、 啊、 香港呢美國呢、啊、加拿大呢澳洲呢、啊、喂澳洲 even 華文媒體加拿大的華文媒體加拿大的電台、 啊、 到加拿大現在有些人搞的網台、 嗯、 其實後面都是有中領館的手指 網、啊、 所以我就說這個很多人說、哎、你敏感而已或者你想多了、嗯、你越是了解的話呢你越是知道呢那些人不是想多了、 嗯、 我自己其實即是跟鄺榮孫這幾年其實所經歷的事可以寫本書嚟叫做唔係 silence invasion， 唔係 silence 嘅其實， 開曬聲， 係開曬聲， 坐曬喺坐喺側邊， 你就 search 翻啲新聞你就知 道。大佬啊，你見 喂大佬，我哋出版社俾人嘅即係嗰種嘅針對退書嘅情況，連發行商竟然企翻個出版社，企翻喺對家，呢個中聯辦嘅企業下邊，然後嗰啲其他嘅新媒體嘅人就調翻轉指責我哋，話我哋冇證據底下指控呢個嘅三聯出版集團就唔啱啦，咁其他人嗰啲新媒體調翻轉咗嚟話我哋，係啊，跟住就喺主場新聞嗰件事裏邊就集中攻擊呢個蔡東豪，跟住就佔中十指就攻擊徐少華。真係嘅，所以徐少華走嗰陣時候，我哋都即係大家即係都認真地講，佢都話好感激，即係當日我揾佢做節目，就正正就因為大家都將佢視為一個，即係我成日都話你點解去 blame 一個受害者呢如果佢係受管控式獨裁政權所壓迫嘅人，去做一啲佢唔願意違反佢自己意志嘅嘢，點解你唔係去 blame 嗰、那個？ 係啊。施壓 施壓者然後 blame 嗰個受害者咧。 潘生咪成日喺度，即係主持咪後咪講一樣嘢，話成啊呢個 唔係我其中一樣嘢，我最反感就係一樣 講完又講， 佢坐喺你隔離做節目，然後你成日話佢係佔中逃兵，呢個咩意思 咧？我問過話，其實不如調翻轉你夾俾人夾，睇下你點樣啊，潘生。 咪咯， 唔係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品格嘅問題嚟嘅。 唔係你要 blame 人好容易喎，我哋見到呢個雨傘運動之後咧，最唔要得嗰股力量啦，就其實係即係不斷 blame the victim 啊嘛。即係你見到退聯咁樣搞出嚟就係一樣嘅啫。喂，退聯你今時今日你話搞退聯嗰啲旗手，你今時今日仲講啲乜嘢啫？ 冇曬聲啦，係嘛？ 咪咯，啊唔係啊，有個人仲喺度講嘅，其實係唔係即係仇思達？仇思達嗰啲，喂佢咪仲喺度講喂？佢仲係講喂，振振有詞講到話，當日點解要搞退聯，就係因為你哋啦。其實你班友搞咁耐，喂，學聯搞咁耐，正係你雨傘運動嗰陣時最有 power， 都搞成咁，都搞唔掂嘅。 咁啊點啊？ 而且你仲要咁獨裁，獨咩裁啫？我哋個個搞個學生運都知道學聯係咩回事，點樣凌駕曬每一間學生會啫？喂，我哋唔係，喂，即係學聯唔係歐盟嚟噶，佢係當咗學聯係歐盟。 唔係，但係分裂嘅理由咧就好容易嘅。 係，梗係啦。 總之揾到少少嘢， 無限上綱 就可以無限上綱。哦，你當日咁樣喺城報接受訪問，徐少華咁樣反佔中，你就係逃兵咁樣。係 啊。 哦，你蔡東豪話你恐懼，所以咧你就係逃兵。 其實講嚟講去就係佢概括一句説話，就係你做得唔夠。點解？喂，點解你可以不斷咁樣 blame 人哋，你度做得唔夠啫？點解做出行出嚟嗰啲人，永遠俾人要求要做得更多啫？如果係咁樣嘅話，其實群眾運動咧永遠搞唔起嘅。你永遠就係指望有英雄出現啫嘛。 唔係，同埋就算你唔好話群眾運動，even網台都係。我成日都話，其實我都係我同你同阿 Len 都係一個普通人，我哋用我哋嘅時間去做呢啲咁嘅嘢，係亦都係我哋自己滿足嘅，唔係話我哋唔想做，係的而且確我哋想做嘅嘢。但我哋承受嘅能力同普通人係一樣嘅啫，其實係。 我哋俾人打人會痛。 係唔會因為我係一個網台嘅負責人或者主持人，我行出嚟嗰陣時候我就會特別強壯啲㗎嘛。 俾人揼兩下唔 會。俾人揼兩下冇事㗎。 冇事㗎嗰度有。 俾人搞嗰陣時候我冇情緒反應係唔會㗎嘛。一樣會有。一樣係會即係有灰心嘅時候。一樣有等於好簡單，我哋批評泛民，但我哋仍然覺得大家係同路人。所以有嘢要做嗰陣時候一定要今次去美國。找李柱銘，找李卓人，找羅冠聰地去傾，點樣去做，而唔係話三十年一事無成，你班政府街嚟㗎，咁就 鬧字， 咁就鬧完 好容易㗎，其實 跟住就再分裂，再分裂就無限分裂，然後個個都係撲街。咁如果個世界係咁嘅話，你諗下會令到幾多個去追隨你嘅人會失望？而佢覺得呢個世界係個個都係撲街嗰陣時 候， 你係一個有所謂影響到人嗰陣時候，就其他人就會視你係一個榜樣嗰陣時候，佢哋。就會覺得啊，你都 give up 嗰陣時候，我就大家都冇。 喂，呢個咪本土派退潮原因咯？你見到，即係唔怕開咩咧？黃毓民又好，你話其他仇師大乜乜咩，即係呢一個黃仁達，佢哋即係鬧泛民好行噶。好啦，一六年之後選舉完咗之後，成班批評完自己所謂一事無成，佢自己都一事無成喎。嗱，你話我哋批評， 唔係真係好奇怪，即係你咁樣不斷咁樣，即係我自己批評，我自己本身大家都唔係好中意泛民啊，其實 大家都，但係大家皆知啦嗰啲問題。 大佬，但係你可以好 obsess 咁樣個集集節目都有鬧泛民，但係你又唔係佢，你又唔係佢 voter 喎，你唔係個選民喎，你鬧佢做乜咧？ 你又叫人唔好鬧佢啦，咪咯？ 即係你喂人哋，即係我唔明白你點解咁 obsess 去鬧人哋，即係你究竟係鬧佢呢一個人本身，定係鬧後面嗰啲即係嗰啲選民咧？如果你鬧選民，其實更加戇居，係咪先？喂，你選民，喂，你呢啲百貨養百客嘅啫嘛。其實呢個世界係， 唔係嗱，我覺得呢個世界眾星喧譁就係嘅，因為你唔係再係一個大台嘅時代，即係冇咗一取定音呢個聲音。但我覺得每一個人做好自己本分，呢個係最緊要。唔好理人哋點樣唱衰你，點樣去抹黑你，用咩手段去對付你。總之就係你自己做好自己本分。本分係咩呢？我覺得好多城寨嘅聽眾都會知道，我哋旁觀而不就 手。其實見到咁啲補選，我哋都落曬去㗎啦。 唔係話每一個人都行到最前，即係社會裏面個角色都唔同。我係負責講嘢嘅人，我有機會可能會組織大家去遊行，會上街。喺我自己能力範圍之內，我亦都希望可以平衡大家生活，唔係淨係政治嘅嘢，有其他嘅嘢。係咪面對逆境，面對呢啲潘東海嘅人嗰陣時候，我覺得唯有挺直條腰，面對面對住佢咯。你咪可以點啫？係咪？另外就係咩呢？就係我覺得我仍然相信咧，係大家係會即係睇得到，而我覺得係會陸續有嚟嘅，未完嘅，仲會有其他人會走出嚟，用佢哋嘅理據去攻擊我哋，會用法律嘅手段去控告我哋，或者用其他嘅方式。你問我呢五年嚟攰唔攰咧？絕對攰。我最傷心係主場新聞結束嗰陣時 候，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自己後悔都係咁。如果經歷佔中嗰陣時候，主場新聞仍然喺度咧，唔會係即係我覺得係主場新聞係會壯大到一個地步，係今日係一個好重要嘅媒體，但係。所以我昨日講我話我自責就係咁嘅原因，即係我唔想因為我自己嘅錯判，對一個人嘅 handle 嘅方式係令到城寨受到傷害，呢個我最唔想見到嘅其實。所以我覺得就我都感謝大家，即係城寨嘅支持者，即係一路鼓勵我哋身體力行，同埋係即係用行動嚟支持我哋，因為我覺得冇嘅呢個路上面嘅人越嚟越少嗰陣時候，大家同路係。即係同路行埋嘅人就要大家更加多去 即係支持對方。咁所以我唔係客氣嘅，真係我再一次多謝你。 哇！ 我呢個時候你 有機會， 你 有上嚟， 你要企埋你呢個時候。 係啦， 人嚟乜人嚟抹屎啦，人 搞我哋嗰陣時，你企埋你，會有壓力㗎。我話俾你聽， 抹埋你 㗎，真係㗎，會有壓力㗎，因為呢個寒蟬效應嚟㗎。當個個覺得你有問題，造成一個 question mark 喺你個頭殼嗰度， 呢個箭靶嚟嘅， 就變成一個箭靶嗰陣時， 你又黐埋嚟， 係啦，咁你仲黐埋嚟嘅話，咁就會話大家啲人就話，誒、欸、你做咩啊咁樣，即係會有好多呢啲 whispering 嘅嘢，係啊，譬如阿土咁樣，係嘛，好多時上次杜汶澤事件，其實 out of proportion 啦，你都見到， 梗係啦， 係嘛，但係當時我都係從一個 damage control 嘅角度，快快脆脆完結咗佢。點解咧？就係、是、你明知道。整件事是有一個政治操作在裏面，咁你咪快快脆脆 stop 咗佢咯，咁啊，咁有即係都係一個教訓嚟嘅。我覺得都總會係有好多呢啲見位就入，見到你可能一句嘢就無限放大，可能見到你有一啲嘅 crack 喺度就會灌水、倒強水、滲沙子、挖牆腳咁樣嘅方法，我覺得。你上次我同阿土都幾咩㗎，即係都對呢件事都有一個嘅。不過我沒有將正真正的看法去跟大家分享，即是我只是會為了個台 handle 這件事，那就完了、啊、所以我覺得大家不用擔心、今集哇超曬標 4.4， 我講緊呢個觀眾，我覺得是係嘛，咁咧就希望大家多啲支持我哋。 喂，仲有十分鐘啊，過去無神論啊， 唔係到話你十一點啊， 十一點啊，你仲有喺度啊，而家仲有啲網友喺度啊，我見啱啱叫阿毛哥拗頭喺度。 哦，唔係佢播到十一點， 哦， 係十點到十一點啊。 係啊，你知道我啲標題都寫埋㗎啦，其實。 但我想問下，你無神論嗰樽礦泉水係咪贊助 嘅？唔係㗎，我哋啲網友咧，即係我啲推咪咧，又幫我哋買翻嚟，都幾好嘅，其實都。啊！你毛哥都攰啦，去撐下佢啦嚇。 喂，其實不如下次試下揾阿毛哥揾埋你一齊， 我叔一齊做啊，聯播 兩邊一齊播咪得咯。 咁好熱鬧 啊！叫做奪命無神論，點點啊？ 可以諗下， 可以諗下喎。 兩台聯播喎， 係咯，兩台聯播咪 有個 synergy 喺度喎。 可以， 即係我覺得 一場主場，一場作客嚇，反正係同一時段啦。 因為我同阿土上次現場評述呢個 特首試過啦，我哋 都試過㗎。其實可以， 好多人 睇啊，可以試下嘅。 係啊， 我大概係即係我諗，如果我哋最多嘅時候嗰陣時係7000多8000，過萬啊，好似係 幾萬添，好似 喺有嗰有幾次㗎嘛。我哋喺度搞過兩次，喺我哋嗰邊搞過一次，係嘛？但我哋嗰邊有 come up key， 我記得你就穿件綠色衫， 穿咗浪，就變咗個風褸嘅，突然 間要 同事著風褸， 嗰件唔知邊個，好似你㗎， 我 件你嗰件咁啊，有味嘅呢個， 唔啱你碼大佬， 灰色好似係， 唔係綠色衫。 咁我覺得網台始終要壯大，我覺得係靠朋友，敵人點樣呢？冇辦法，你點都要面對，點都要處理。 同埋珍惜緣分， 珍惜緣分 係啊！ 大家有機會合作嘅，盡量即係放低大家嘅成見。我覺得有好多嘢係其實做得到嘅嘢就 同埋，我覺得就永存一個即係點講咧？即係你又學佛㗎，係咪？即係我覺得即係。一個人就算不是知不知足到有個感恩之心，其實個人會很易過的，易過很多的。 但很多人是很多仇恨在裡 面。是所以要大而化之咯，是吧？ 我未到那個地步， 是吧？ 你可能已經菩薩道，我都未 到。我未至於，是吧？ 所以我還是有。 要裝下你的唐家的那些卡手。 有情緒反應的，是啊。就是因為有時你見到你身邊嘅人即係一路支持你嘅理念，即係我講阿卡文咧，即係其實坦白講，佢係支持我理念先留喺度，係咁亦都係受到牽連啊咁樣，其實係好即係好心痛嘅，其實有時係咁，但係就亦都好難，即係點講咧？你唔通話俾人聽，我而家好心痛咩？好難，咁所以我覺得係特別係我哋始終都有少少。李修賢那種大男人的性格地 區， 即是我們那個年代的偶像，當然公僕裏面的李修賢那種，即是不是韓星的年代的。 有些人說什麼等看奪命撈毛， 哇撈怎麼撈毛，撈毛 神論的嘛， 撈毛 啊， 唉， 你試過嘅，你同阿毛做，加埋阿 金英啊， 金英 第一集 嗰陣時第一集咁樣樣， 我還看金英第一集， 我記得有 阿毛哥過嚟客 串，有噶合 第一集， 不過第一集就講歷史又好鬼悶，我記得 翻瞓啦， 得噶唔得噶，講時事先得，係 啊， 揾阿毛哥 要抽下水先得， 兩台聯播 係 掂， 好， 好，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 哇！ 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哦。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喂，徐少华，律政司。